我国的作家集体新年伊始就奔赴各地热火朝天的大高潮战区，积极进行创作活动。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和咸津南道、咸津北道、平安北道等各地作家奔赴平壤火力发电联合企业、金策钢铁联合企业、兴南化肥联合企业、新义州纺织厂等国民经济各部门工厂企业，创作出100多篇诗歌作品，来积极鼓舞全国军民分级投入攻占国家经济发展5年战略高地的全民总突击战。